吉利汽车24.5元跌两毫，潮聚眼科14.1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9，日元110.7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2，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7。港金报16,73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11美元，卖出1,79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正光。由于疫情的关系，各位运动员的训练应该仲辛苦过以往嘅，所以我想点首李克勤的《红日》俾香港运动员听。帮他们打打气啊！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众人伴随你，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6月23日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如果有酷热天气警告，工作嘅时候小心中暑啊！ 酷热天气警告，身子弱嘅人先要惊啫。 咁谂你就错啦。当有酷热天气警告嘅时候，可以将工作重新编排至日间较凉嘅时间同地点，安排更频密嘅休息时段。 想知点样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哇，眼前一亮，我细问，全套沙滩装咁嘅？ 系啊，我哋一家大细去海滩玩水啊！ 但系乜你带咁少嘢嘅？ 梗系带得越少越好噶啦！ 咪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将请嚟游乐场协会嘅代表，讲下玩水上活动要注意啲乜嘢，先至玩得开心又放心。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讨论下废纸回收同拾荒者嘅关系，点样可以达至 win-win 双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日咧系七月七号星期三晚，由林以乐咧同大家主持呢个广东广西嘅节目啦。咁啊，香港每年呢个离婚嘅数字咧有成二万宗噶。咁啊，港人离婚嘅原因不外乎就系婚外情啦、经济问题或者系子女教养呢三个因素噶。咁由于疫情咧令到本港经济转差啦，咁因为失业咧个经济咧个问题咧引发嘅离婚嘅咨询咧就较以往增加上成20%。啊，试想下啦。两万宗的离婚就牵涉有可能是两万个家庭，受影响的子女的人数都相当之多。究竟父母离异对子女有什么影响？今晚我们请来婚姻及家庭治疗专家屈伟豪博士，很熟悉多得屈。多得屈，你觉得仔女经历父母离异对他们遇到的心灵的问题有多大？ 我想当然是大啦，但是我亦都有份盼望嘅，因为有伤害、有震撼，唔等于系绝望，唔等于系结局嘅。所以咧，亦都有研究发现啦，嗱，即系有嗱，我都讲啲好嘅嘢先啦，唔好净系讲唔好啊。譬如例如咧，发现有一啲嘅儿童咧，佢哋喺第一，即系喺嗰个离婚之下咧。是显得更加成熟、更加承担责任、更加上进、更加体贴 的。因为其中一方即系一阿爸、一阿妈唔喺度，咁啊变咗个单亲家庭啦。咁佢突然间个责任觉得就重咗啦。如果阿妈系不嬲都唔做嘢，要出埋去做嘢嘅话咧，如果系家姐佢有细妹，更加要即系代埋阿妈个责嗰个角色啊，咁样咁啊，突然间个责任心就重咗嘅。 咁你睇得好准啦，亦都其实反映咗一样嘢，即系。亦都係我成日都覺得一樣嘅就係、是、心理學去研究人咧係兩極噶嘛，即係同一個經驗可以帶嚟傷害，亦都可以挑戰我成長噶。所以可能你同我一齊面對好困難、貧窮嘅惡劣嘅環境長大，我咧變得好刻薄對人咧，譬如我做咗老闆對啲夥計好刻薄，因為我都係咁大噶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你可能變得更關懷啊，更對人幫助，因為你話我受過，我唔想人受。咁所以個細佬哥係一個唔健康單親家庭，其實都見到有正面嘅例子。 今日咧我就睇到電影咧，就即係全球首映啊，《黑寡婦》啊，咁啊就哇，我見到好多細路仔去睇啊，即係啲中學生。咁啊呢套電影其中一個金句咧，就包頭包尾金句，咁就唔劇透。咁金句就话痛苦咧系会令人更加坚强啊，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嚟嘅。 咁呢个喺外国成日都话 no pain no gain 啦，即系如果我哋喺痛楚当中反而鼓励，嗱亦都有时系咁嘅，人真系要喺压力底下先成长噶啦。文心嗰句啊，唔考试你温唔温书啊？ 梗系唔温啦，哇！ 即系冇 deadline 赶唔赶啦？ 大部分小朋友啊，佢就好中意翻学，最唔中意考试。 嗱，所以落翻去我头先所讲。是啊，单亲成长的经历一定是有压力的，但是亦都可以激励了一些人成长进步啦。亦都是我成日都觉得我的信念就是人生是很多选择的。 是 在不同的关口我们可以选择的。我结了婚 即是不要成日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即那个不是个必然发生的一加二等于一加等于二的一个方妙来的。 那就姓赖咯。 是啊。 即是你是更大机会。更大壓力，但是不等於是這樣的嘛。如果這個世界永遠的因果是已經預定的話，其實我們很痛苦很絕望的。我貧窮家庭，我不是出自名校，其實不用 就一定要做賊的了。哇，那你還有盼望 的。這個是我們小的時候阿爸媽媽罵我們的嘛。不讀書做乞衣了，不讀書不等於做乞衣的嘛。 這個就是在印度不同的。印度就是untouchable 那些叫賤民呢，那就他們就注定是賤民的了。但香港不是，大部分國家都不是這樣，大部分城市都不 是。那個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系統嘛。當然我們今天要做躺平族，我們都沒辦法啊。硬系摊喺度唔喐，咁嗱，我讲完即系嗰个正面嘅，我哋作出正面嘅选择，更成熟、更体谅。 但系呢个会唔会同佢个性格 有影響咧？即係啲小朋友佢天生較為樂觀，嗱，我哋講天生較為樂觀，我唔知啱唔啱啊嚇。定有一啲人比較天生比較沉鬱一啲嘅，咁啊面對父母嘅離異，咪個反應同選擇都唔一樣。 咁當然係一定會有啦，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呢個世界係 multiple 嘅多元嘅發展噶嘛。正如話啦，係離即係單親家庭長大仔女一定更多壓力，單親家庭長大仔女再加上佢嘅性格又負面、沉鬱、內向，咁咪有壓力。但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嘅際遇噶嘛，我可能遇到我嘅支持系統咧，我遇到乜乜乜乜乜咧，以致我就係咁咧。咁因此我哋總唔係咁容易就話係咁就係咁。如果係啊，我哋讀咗十幾年心理治療，我一見到你又唔使諗，你係咁噶啦，咁收得工啊，係咪？即係 唔使做輔導啊，基本上點啊？即係你。斷症就嗱係咁就會係咁啦，咁咪咁咯，咁講完啦。 嗱呢個呢樣嘢，即係我又覺得我唔能夠接受咯。反而人生每一個係都一個選擇咯。我可以一路選擇越整越差噶，但係亦都可以選擇更積極正面。當然嗱，我亦都有更多研究咧，就係有啲嚟自呢家庭嘅單親細路哥咧，第一樣嘅就係冇安全感咯。 哦，点解咧？ 你好明白、哦，你突然间个家散咗、哦，系本来每晚都有阿爸阿妈喺度嘅，阿爸阿妈当然之前成日闹大交，已经好冇安全感啦，但系冇埋。 同埋小朋友都会有一种嘅谂法，同一啲女士都系咁啊。个女士就系发现咗个老公婚外情嘅时候咧，往往佢第一个谂系咪我做得唔好啊？咁啊，但系仔女都会觉得，咦，阿爸阿妈离婚系咪因为我唔乖咧？咁样 一部分系我咁谂，第二部分系亦都有啲大人系将个仔女攞嚟做角力啊嘛，系赖咗个仔女，所以我谂一阵我哋或者再提醒一下彼此勉励，就系、是、有啲做法我哋要避免嘅时候，我哋更多倾。嗰样嘢啊，咁但系作为一个细路咧，嗱安全感点嚟咧就可以测嘛，安全感点嚟咧就我知我安全啊嘛， 唔系不可以测带嚟兴奋嘅咩？吓即系吓，哇浪漫啊嗰啲都系不可以测，如果能够预测嗰啲就唔系浪漫啦。 你试下你试下你翻屋企每晚你太太都唔同碌唔同装唔同对你做法，你睇下你 简直佢有 咩 信心，唔系觉得翻到屋企咯？ 我惊你烧 feel 屎咗 high 得滞。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个社会当中，如果整个社会是可预测的，例如经济可预测的，法治可预测的，这些不安全咯。 应该说呢，就是我回家这个是一般上是可预测的，突然有一样东西不可预测发生，而是几对我来说没什么坏呢，那些才会带来一些就是unexpected， 即係嗰嘅令你興奮嘅反應啊嘛！ 幾廿年前有個心理學家，到而家我仲讀佢嘅 Maslow， 都講人嘅最 basic need， 除咗基本嘅生活之外，就係安全感。安全感點嚟就係可預測啫嘛。我搭巴士有安全感，因為我知道呢一號車咧係由呢度去嗰度嘅，佢唔會跟個司機話我中意啊，或者我哋可以 係啦。我試過，我講俾你聽，我第一次去廣州30多年前， 巴士司機公共巴。30多年前 去廣州喺火車站出，今日而家咧即係喺廣州裏邊都冇呢個經驗啊！30歲以下都冇經驗。佢話嗰個叫巴士站，我咩叫點解叫巴士站？有好多人企喺度嘅，叫巴士站咯。咁然後架車駛入嚟咧，啲人讓開，咁咪上車啦嘛。嗰陣時候用個木牌啊，即係我哋等以前我哋香港小巴咧都係掛個牌噶嘛，木牌。咁就話明去嗰度，咁啊上車啦。上車咦，唔係好對路行下，唔係好對路，冇冷氣噶嗰陣時候，啲人一攣痰就飛入嚟嗰啲。点唔好对路？我问佢：喂，点解好似相反方向咁嘅？睇住个地图啊！系啊，我哋换咗牌啦，你唔知咩咁啊？你真系几冇安全感啊！你 咁咪，所以你喺嗰度你冇安全感啦。但系如果嗱，我作为细路，阿爸阿妈今晚闹唔闹交？我唔肯定，我唔知。阿爸阿妈会唔会打交？我唔知。阿爸爸唔开门翻嚟，而家阿爸决定唔翻嚟，或者阿妈走咗去。嗱呢啲咪带嚟我冇安全感咯，而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安全感系我知道我安全嘛，其中一样嘢系我父母我知道喺佢荫庇底下，我向佢求助我唔掂啊，爸妈会帮我，但系而家佢两个都唔掂， 系 咁我有嘢求助咩咧？ 我试过好细个时候，我爸妈闹交咧，闹到咧我爸爸，即系你知啦，通常老公同老婆闹交，我大个先明嘅，男人一定系输嗰个噶嘛，系嘛？咁我爸就白门出咗街，哇！我几惊啊嗰阵时，即系晚问阿妈阿爸去边啊，翻唔翻嚟？夜晚啊嘛，因为已经系翻唔翻嚟啊？咁啊，你唔知啊，瞓啦，你瞓啦，咁啊，边度瞓得到咧？即系惊到。 嗱，呢个咪就系啲细路嘅感觉，你嘅感觉就系佢哋嘅感觉啦，就系咁样。我前面点咧？我唔知道，同埋自卑啦。 嗯， 我同唔一样。 系 人哋家长会阿爸阿妈嚟。诶、 欸，好彩我哋嗰阵时咧喺嘅屋村住咧，就发觉我、哦、原来个个屋企都家暴嘅。咁我又冇乜所谓啊！你觉得你啊？ 咁但系你 翻学嘅时候咧，啲小学同学咧咩？我后屘我睇嗰啲荷里活电影啊，搵我笨咧，男女主角又斗，话个身边多伤痕。我小学已经做啦一样嘢，咩男女主角懒浪漫，我哋嗰个同学，你做咩食个头一坐喺边啊？白一嘢好埋墙咯，咁 我估你系讲紧某套咩警匪片，嗰两个差人斗伤痕。 所以我睇个冇感觉嘅，因为我小学都已经系个个同学翻学嘅时候就，咦，一着短裤嗰啲又问，喂，你只脚做咩事啊？俾佢老豆劏咗刀 咯！你另类啦呢啲咁嗱，你亦都提到就系佢哋可能自卑，因为我同人唔同嘛，人哋有父母嚟我冇嘛，人哋父母一齐嚟睇我同学做话剧我冇、啊，或者就得阿爸阿妈一个嚟咁，呢啲咪可能带嚟自卑咯。亦都有啲人衰多口噶嘛，诶都阿爸走咗咧，佢阿妈即系啲街坊，如果啲口八卦口衰嗰啲咧，咁呢啲亦都系个细路压力啦。另外孤单系一个好常见嘅， 系 咁你明点解孤单噶啦？因为佢。喂，我做父母 而家好啲，我哋嗰阵时就惨啲啦。我哋嗰阵时如果真系父母离婚咧，那个社会压力好大啦。 系啊， 而家冇咁大嘅相对吓，街坊又有压力啦。而家街坊基本上唔识嘅系嘛。仲有咧，嗰阵时点打电话俾阿爸咧，根本冇电话。咁而家都仲可以 WhatsApp 啊俾阿爸，咁或者息怒俾阿爸。佢复唔复你一回事，但系起码即系有个联系到嘅，除非佢转咗电话。 系咁。即係呢個咪頭先講到我哋會自卑啊，我哋會同人唔一樣啊，同埋個孤單。你諗一樣嘢，我兩公婆都頂到上頸啦，我兩個刀光劍影，我會唔會有時間去同我個仔傾偈，同我女兒玩下呢？人哋星期六一家去行山、啊，我喺一家睇住阿媽喺度喊嘅啫。阿媽喺咁嘅關係當中，譬如阿爸拋棄咗阿媽啦。咁嘅时候，我妈仲会唔会有时间去关心我咧？咁呢个咪孤单咯。当然你话，且咪搵同学玩咯。 今二啊，特别而家疫情更加唔知搵个玩学俾你。 我当你冇疫情啊，即系你可以搵到人玩啦。但系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呢个世界咧有种叫角色期望嘛。即系你喺边个位置有某啲角色咧，系冇人可以取代噶。嗱，如果可以取代用菲佣或者嗰个工人姐姐嘅关心，咪可以代替咗阿爸或者妈咯，得唔得噶？唔得噶嘛。嗱，我好记得我同我太太都好喺教会，我哋好即系我哋好愿意去关心一啲破碎家庭嘅。我哋所以有时过节咧，邀请教会一啲即系人啊，即系佢屋企冇饭食啊，冇过节饭食嘅。我好深刻有一年就系中秋节，我哋邀请咗三个人喺我哋屋企食饭，食完饭喺度倾偈吹水啦。 即系啲系年轻人定系 年轻人？即系但系全部都破碎家庭嘅。 嗯， 即系你谂下过节冇饭食噶啦。咁我哋喺度食，食完饭喺度吹水啦，突然间一个。女仔一个姊妹喺度喊，我哋咩啊？佢就话：点解你哋唔系我爸爸妈妈？点解你哋都对我咁好？ 哇！真系， 即系你听到原来我哋对人嘅关心同支持，其实都可以挑起佢伤痛。就系点解一个唔系我父母嘅人都咁关心我，但系 我 父 母 就系咁 离开。 嗱，佢唔系多谢我，亦都唔系我令到佢受伤，而系令佢谂起佢受伤。咁我谂呢个就系小朋友其中一样嘅嘢咯。 而家咧喺教会咧有两个字系好艰难搞嘅，一个叫父亲节，一个母亲节啊，即系撞啱嗰两个字咧，啲庆祝好唔庆祝好啊，送礼物好唔送礼物好啊。咁如果嗰个分享嘅人点样讲好咧，而家系。无论点讲都下边都有一批嘅人咧系唔舒服嘅， 掂唔敢掂嘅， 所以我讲亲父亲节、母亲节讲道嘅时候，我最尾个结论嘅时候，我一定提嘅样嘢，啲人话听到闷啊，沉，我都要讲、嗯。第一，父亲节、母亲节真系一个表达感谢嘅时间，我哋向好多父母表达感谢。 但如果我系单亲家庭，我爸为抛弃咗我妈，咁我就会企喺我妈边嘛，有时咁我点样多谢我爸？冇可能多谢啊嘛。 所以我第二点就系、是，亦都系学习放手宽恕时间嗱。单亲喺度啦，亦都有虐待仔女啦。天下无不是嘅父母，唔好意思，我做咗咁多年辅导咧，我睇到人性好多阴暗 面。呢件说话唔系真嘅，真系唔 呢个只系我哋嘅理想嘅啫。我真系见过好多人咧，苦读都不吃儿，但系对自己嘅儿女家人嗰种伤害系，我以佢哋为耻。 所以咧，呢个亦都要等待相信进化论嗰啲人咧要解释一下嘅。如果系即系人类进化过嚟嘅话咧，点解我哋喺呢方面咧比啲动物更加无情咧？ 所以有时好痛啊。咁所以我喺讲完道，我讲咗多谢父母嗰样嘢，第二样就系学都学习宽恕放手，宽恕放手，亦都有啲时候我哋一路找紧，好渴望有，但系真系接受自己冇咯。啲父母系咁嘅，宽恕有啲时候唔系要净系宽恕佢，都释放自己，因为自己一路喺个伤痛里头都好惨啊。第三，亦都要即系亦都要学会保护自己，唔好俾佢再伤害咯。当然咧，父亲母亲节我哋亦都挂念一啲父母走咗嗰啲。 离世嗰啲， 离世，因为人哋就庆祝，咁我亦都系挑起伤痛咯。咁所以我觉得喺嗰个教会嗰个讲道嘅分享啊，同埋教会嘅气氛，我就尝试补足翻，彼此鼓励、支持翻、安慰翻我哋生命当中嗰种嘅欠缺咯。因为人总系欠缺嘛。 所以我哋细个嗰时候有一套电影卡通片啊，好出名嗰阵时候叫《长腿叔叔》啊。即系长腿叔叔就系去透过去用书信去同一个细路女联络咧、 嗯， 就养佢啊，供书教学啊，咁嗰个长腿叔叔成为咗佢嘅好遥远幻想嘅一个阿爸嚟嘅咁样啊。 而呢个亦都系我哋生命当中有冇遇到啲人俾我哋祝福，遇到天使咯。 嗯、 我听过唔少人系单亲家庭、破碎家庭或者好受伤咧，佢遇到学校嘅老师对佢好好， 系 遇到教会有个。妈妈有个叔叔有个导师或者牧师的师母怎样关心 他，我太太呢就是遇到小学时候遇到学校的校长就对他很好， 是 可以改变我们一生的， 是、啊、 因为我对他的关爱让他转向选择美善，我刚才讲到人生几时都是选择关口，就是因为他有人仍然知道有人爱佢、关心佢，佢唔再选择自暴自弃啦、 嗯， 或者唔选择自己放弃关系啦。我睇到单身出嚟、单亲家庭出嚟，有时有一啲嘅细佬哥，佢哋选择放弃关系，唔再同人建立亲密关系，甚至放弃婚姻啦。咁、 嗯、 我谂我哋点样喺当中扶人一把，成为人哋生命嘅天使系重要嘅咯。 嗯、我哋要听咧周杰伦一首歌，叫做《爸，我回来了》。 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我真的看不下去，就是我卡最狠，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yeah、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逃到出发，我一定带我妈走，从前的教育变得家庭变得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给我叫你一声爸， 妈妈，难道你受不会痛？ 到阻止一切，让家庭回到过去，甜甜温馨的欢乐香味。虽然这是我编造出来的事实，有点讽刺，有点酸性，但它却在这快乐下没法生产生共鸣，产生共鸣来阻止一切暴力，也能随着音符书写一情绪。从小到大，你叫我学习，你把你当榜样，好多的假象。妈妈曾说，乖，听点废话，你叫我怎么跟你像？ 李仲恺。 四，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53美元，卖出1806.02美元。天气方面，覆盖中国东南部的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同时与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房屋局完成草拟劏房租管的条例草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业主的考虑当然我们明白他的看法，但同一时间我都明白到香港住房情况，尤其是住在劏房面对的经济生活环境，所以引用法例保障租客的权益是有需要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今年6月初，在美国举行的一个比特币会议上，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总统布格吕宣布，将会同一间数字钱包公司合作，利用比特币技术建设萨尔瓦多的现代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并且会将比特币制定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稍后会经过该国的国会审批，一旦通过，萨尔瓦多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以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为什么萨尔瓦多会如此勇猛，够胆成为第一个以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呢？大家需要先了解萨尔瓦多的背景。它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北部的国家，现时人口大约有682万，主要依靠出产农作物和矿产，不过长年受到火山爆发、地震以及台风的侵袭，而且国内贪污问题严重，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012年亦都曾经因为萨尔瓦多的贪污问题而停止了一笔巨额贷款。萨尔瓦多市民有很多都走到美国或者其他中美洲国家工作，由于生活在海外，所以从外地电汇到萨尔瓦多亦都成为了国外一种主要的收入。不过萨尔瓦多采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而很多兑换公司都收取超过10%或者以上的手续费，每次电汇亦都需时几日才到手，以致令到在外工作的国民感到非常不便。 现年39岁的萨尔瓦多总统布格吕是一位年轻并且懂得利用媒体包装擅长塑造宣传形象的领导人。他认为率先推动比特币合法化这个措施有助海外国民以更低廉的手续费更快捷地汇款回国，当然更加有利巩固他在国内的支持度。其实今年三月，萨尔瓦多已经火拍电子钱包公司推出了利用比特币作为流动支付应用，亦都成为该国当时最高下载量的应用程式。不过萨尔瓦多将比特币纳入成为法定货币，触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神经，认为此举将会带来一些宏观经济、金融以及法律问题。不过萨尔瓦多央行行长指出，比特币已经在萨尔瓦多流通，亦都不会取代美元，还叫外界不要担心。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最担心的是，一旦比特币打开了萨尔瓦多这个缺口，成为法定货币，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将会紧随，比特币似乎会颠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到底是祸是福，会不会又引发另一场环球金融危机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二朵游乌干达。 旅游人卡卡上年年初到东非乌干达行山之余，仲同梦寐以求嘅佢见面啊！ 佢就系山地大猩猩。 卡卡更加探访唔同部落，了解当地土著文化，佢哋保留住各种古老习俗， 仲有男女文化大不同、刺身文化等等。南王古仔，请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喺呢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的故事。 伟仔，过嚟 啊！咩事啊，阿爸？ 我头先去配翻条锁匙俾你。 阿爸， 我想你知道，就算你几耐都唔翻嚟，呢度永远都系你屋企嚟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五五金扑锁， 星期六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我哋请嚟屈伟豪博士咧，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呢个离婚下嘅孩子啊。咁啊，当一对嘅夫妻一讲离婚或者签咗个名之后咧，咁啊，跟住其实有好多要处理嘅，就例如话系嗰个赡养费啊，嗰个仔女嘅抚养权啊，咁啊，成个过程里边咧系非常之复杂嘅。咁啊，带嚟咗我呢个仔女啊，咁啊，仲有将来离咗婚之后，究竟阿爸阿妈嚟每一个礼拜嚟见佢一次啊？咁个成个过程教收个仔女嘅时候咧，个仔女嗰个嘅情绪感受会有咩影响咧？咁样 哇，好复杂啦！即系我谂，头先都讲咗好多受伤啦。譬如我成日都讲安全感系第一行先噶嘛，即系可唔可以预测咧？呢个礼拜我可唔可以见到阿爸咧？阿爸会唔会嚟探我咧？佢话咗嚟，但系到时嚟唔嚟咧？又或者佢话嚟，阿妈俾唔俾我去见咧？嗱，好多好复杂。我嗰阵时做过个案就系、是，佢每好记得印象就系坐担张凳仔坐喺个闸口度等阿妈嚟探佢。因为佢矮啊，要喺睇下边嗰格，你知嗰啲闸系中间系实心噶嘛。 系啊。 但系好多时候睇啲脚，每一对都唔系妈妈。最後就係好大失望。 哇！ 嗱，呢啲咪個受傷咯。所以我諗，如果嚟到嘅時候，我覺得做父母好重要一樣嘢，就要分清。分清分楚，即係我諗好多時候我睇到好多悲劇。 分清分楚就唔會離婚啦，好多時係嘛？即係離得分嘅都唔會係 happy 噶嘛。 咁但 係 分清分楚離婚都得嘅，我哋個世界乜都有得拗嘅，係咪？嗱。 分清分楚，我意思就是好多时我见到好多悲剧就是分不清楚。我是嬲个衰佬，或者我同我的太太。 点不知我望一望个仔个样咁似个衰佬，哇！咁你明唔明啊？ 明唔明咁咪就系咁咯。同埋即系我有时你啲嗱，我你头先话个哇个仔就咁似，就算唔似都惨啊！啲男人冇衰噶，即系个性别已经系分唔清楚啦。 系 我嬲系嬲我个配偶，我唔系嬲啲仔啊。 个即系细路仔系无辜噶，系嘛？仲唔系无辜咁简单？佢系受害人嚟噶。 系啊，系啊。但系我哋好多时系赖佢啊。我听过几多人系即系啲父母唔肯承担责任。你头先都讲得清楚啦，啲情绪掟咗佢啦，我喺度喊啦，唔系为你哋啊，我唔会咁啦咁。 系 喂，即系又赖又赖啦。生你哋几个一斗咁，我点啊？咁你决定生啊嘛，大哥。我真系冇任何参与喺度咁，你生我。 做阿妈又好难控制个情绪，因为佢都觉得系深受伤害、被遗弃嗰个嘛，好多时离婚嘅过程里边，特别如果再加上埋经济压力啊嘛，更加大件事 啊。嗱，我有赞成，有唔赞成，真嘅，因为佢喺度系承担好多压力，但系唔等于冇办法。如果系嘅时候，呢个世界咧。就真係可以乜都得噶啦。 咁、我聽過有一啲離婚嘅婦女咧，佢就話咧係到啲仔女瞓咗咧，佢就偷偷地喊。咁其實咧有另一邊雙啊，我聽到仔女講咧，阿媽以為我瞓咗，其實我係扮瞓。阿媽喺度喊咧，我係聽到嘅。即係咁，即係呢個好凄慘嘅故事。係， 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嗱，最通我哋研究發現咧，離婚嘅第一年係最難嘅、最辛苦啊！嗰對父母係最難適應啦，但係啲仔女一樣最難適應啦。我亦都聽過好多嗱，我見過健康嘅離婚嚟得健康啲，但係亦都處理過啲好慘，譬如我同嗰個太太傾，佢話我點解攞綜援？佢話因為我攞綜援仲有翻專業。嗱，好得意嘅，我去攞綜援係好似好醜。佢話個赡养费， 咁千祈唔好搞錯，攞綜援唔係好醜啊，各位，係你有需要。呢個一個嘅香港社會嘅一個嘅社會保障嚟噶。 係，但係有啲人係咁樣睇嘛。但係嗰個太太話，我去攞綜援仲覺得自己有尊嚴。嗰啲姑娘、嗰啲社工對我仲有尊重。个官判咗8000蚊赡养费，唔俾。我去到咪度，我今日冇，你下星期啦。我个个月都要去几次。 我真系唔系好明嘅啫，点解香港嘅法例咧系唔系自动转账嘅咧？吓，真系 唔同嘅行业啦。我做某啲行业，我边有自动转账啊？我自己做装修嘅，咁即系嗰类咧，通常啲难啲嘅。 唔系 转账， 银行设搞嘅啫嘛。 通常难啲嘅，嗱，你试下你系高薪厚职或者你系专业啊，嗱，你就唔会攞呢啲嘢嚟到即系破坏你嘅声誉。但系我某啲行业系，然后嗰个睇话有， 同埋其实可以我唔知啊，其实应该修例咧，个法庭应该判咧就系、是。嗰、那個男人或者個俾赡养费嘅男人咧，那個公司出糧嘅時候咧，先即係撥咗個赡养费俾佢老婆先。 係啊，有啲我都話有啲做得到，但有啲行業係做唔到啊。我喺茶樓做師傅㗎，我喺做乜乜㗎，咁得唔得咧？咁同埋咧，如果仲有好多，即係我見到無數艱難嘅，譬如我要佢真係一路唔俾啦，我唯有告佢啦。告佢我就點告啊？咁咪。我去法援處告佢咯， 系咯。 咁你知唔知好多手續搞一大輪嘢啊排期？咁嗰個太太同我講，佢話我係去三次先攞錢， 有 一次 即係慘過行乞個感覺。 佢前夫係攞2000蚊100蚊紙，一樣執啦。 唔係啊嘛！ 呢個世界，所以我話我好慘嘅。我做我呢个嘅工作，我真系 即系睇到好多人性黑暗面吓。 我见过好多令我好感动敬佩嘅人，但系亦都令到好见过好多人性嘅阴暗。嗱，呢个就系人性可怕。我觉得所以有时如果靠我哋自己咧嚟到去追寻美善咧，我哋成日就系理想嘅啫。但系咪真系做？即系喺我做呢个嘅专业嘅里头，我见尽无数人。见尽有啲好真系伟大牺牲为子女，俾最好嘢佢哋，但系亦都见过有啲 因为自己的自私，刚才讲分不清情绪掟侮辱配偶，然后我回去痛苦，其实不会没有的，可能就是射给子女。你刚才不是说的阿妈躲起来哭，但是子女知道，我们不懂得谈，也有些时候情绪我见过有父母，譬如我做过个案，那个爸真的这样跟我仔说的，仔我走了，我顶你阿妈唔顺啦，我搬走啦，皆因你衰啦，成日曳啊，搞到我哋闹交啦，所以我哋走啦。 哦，将成个责任包袱就掉咗俾个仔。 咁我系个小学生，我听完点啊？ 哇、哦，咁啊，梗系我系罪人啦。 我去谂啦，而阿妈喊紧，阿妈喊，喂，点解我唔系？我亦都做辅导，我鼓励啲夫妇，佢哋两个一齐讲俾个仔听，阿仔阿女。阿爸阿妈相处唔到，所以我哋决定分开。我唔关你哋事，唔关你哋事。阿爸仍然锡你，阿妈仍然锡你。你可以好自由同阿爸交往，你可以同阿好自由同阿妈交往。我哋几时都系你父母。嗱，你听唔听到两个唔同嘅答案啊？ 系啊， 你明唔明白第一个细路点解会有焦虑症啊？唔使解释啦，唔使咩？我哋做 咁 细个 要孭咁大嚿包袱， 系你累我噶。咁于是 以后见到阿妈喊，都觉得自己令到佢产生件事吓。 咁我以后点啊？我以后点？我永远带罪之身，我每一样嘢。然后阿妈如果情绪唔好，阿妈又闹我，然后好多时候将嗰啲问题。即係譬如我真係好憎個衰佬，所以我仔女面前講到佢臭啦。我哋好憎我個太太，即係前妻，我喺仔女面前講到佢臭啦。咁點好啊？佢真係生我噶嘛？係咪？即係嗱，有一個觀念，我哋心理學裏頭叫做 family loyalty， 家庭嘅忠誠。佢始終係我阿爸，始終係我阿媽。所以你見唔到中國人？你我同我阿爸，可能我同我阿媽關係好差噶。到佢年老咧，我同佢冇计倾，但系佢病我都带佢同佢睇医生嘅，我陪佢候诊嘅，我仍然即系我甚至阿爸阿妈细个虐待过我，我一样供养佢。你听唔听中国人嗰种深层文化？我哋嘅家庭忠诚 系啊！ 你而家要我恨我阿爸，我阿妈要我恨我阿爸，究竟我听我阿妈话定系听我阿爸话咧？ 同埋咧，如果今晚收音机有啲小朋友，你个家庭咧系。父母離異即係離婚嗰啲咧，我就有個忠告啦，即係阿媽即係都係受害人，佢會喺你面前講阿爸點唔好點唔好嗰啲咧，你都大啲咧就再聽埋另一個人講故仔咧，你就開始明少少。再大啲，你同個異性相處嘅時候，你又會開始有明少少，係咪？因為而家細個嗰個經驗各方面咧，能夠理解嘅嘢太少，咁變咗單方面聽你媽媽講咧，你就會信以為真。嗰、那個即係透過你媽講啊嘛，佢係受害人嚟噶嘛，你爸一定係最衰嘅啊！但係大個又發覺未必係咁，咁再加上即係頭先阿多威所講嗰種華人嘅忠誠度啊，真係可以係咁樣。阿爸縱使對我唔好，但係到佢老嘅時候，我都會去探佢啊。俾钱去使啊，咁样嘅吓。 但系当我讲到佢阿爸或者讲到佢阿妈咁衰，个仔女系好受伤啊嘛，都唔知点好。 系 咁，亦都有啲父母为咗要拉拢咧，就哇，总之唔俾，即系喺探视嘅时候唔俾食食晒，唔俾买嘅买晒，唔俾做嘅做晒。总之 阿妈唔俾你食雪糕，我就请你食一桶雪糕吓。嗰啲阿妈唔俾唔买电子游戏机俾你，我即刻买俾你咁。 系啊，然后仲加多句，你阿妈唔系真系锡你嘅，系锡你嘅就俾你玩啦。嗱，我可以赢个细 路仔成磨心啊， 个赢咗个细路仔喺嗰个短暂时间对我嘅肯定。不过我害咗细路哥咯，所以细路哥可能网络沉溺啦，细路哥可能生活放纵啦，收埋好多钱啦。同埋，亦都有啲刻意嘅阻止佢哋相見啦，即係探視啦。好多方法嘅。雖然已經官判咗一個星期咩，咁又話佢補習啊，又話佢唔想嚟啊，咩好多方法，或者恐嚇啦。佢每次喊去完見阿爸，我翻嚟都喊嘅。咁個首歌慢慢就唔想去噶啦。嗱，呢啲帶嚟都係傷害噶嘛。喺呢個過程嘅 即係父母離婚咧，已經帶嚟個小朋友。第一個傷害嚇，跟住你離婚之後，你父母再將個仔女成為磨心咧，嗰個又 加深咗第二个伤害喺度。 然后我点好呢？以后我点好呢？嗱，我经验就系借钱梗要还。 嗯， 问题边个帮你还嘅啫？ 嗯， 我放纵我自己，我自私呢，可能还嘅我配偶，还嘅我仔女。所以我觉得亦都有啲时候有啲嘅离咗婚嘅夫妇，其中一个同我讲，佢个配偶喺仔女面前讲到佢衰到乜点点点，连啲仔都嬲佢。我话唔紧要啦，你唔好喺仔女面前再不停嘅辩护啦，仔女更辛苦， 都唔知帮边个系嘛， 硬食啦。但系到个仔女一日大噶嘛，好，你头先咪讲咯，我去到廿岁。我开始阿妈唔可以再禁止我见阿爸或者点嘅，我相处下嘅时候，咦？点解我结而家认识嘅爸同阿妈嘅描述系唔一样嘅？ 系有个落差喺度嘅。 我睇下佢嘅朋友讲嘅阿爸各样又唔系嘅。你只要你，我觉得几时都做父母，做翻你应该做嘅嘢。就算你分开咗，对仔女个爱护、最紧要照顾，特别喺经济上边，你要承担责任做好佢。就算而家几恶劣，而家就系会明 白。但系个艰难喺呢度啊嘛，头先我讲咗离婚啦，香港离婚就通常嗰三个理由啊，嘅经济理由啊，婚外情嘅理由啊，或者系同仔女教养嘅问题出现啊嘛。 嗯、 特别如果同仔女嘅教养出现咗即系个好大嘅分歧嘅，而导致离婚嘅话咧，咁啊两个分开去单独见个细路仔嘅嗰种嘅教导方法，一定会有矛盾嘅。 咁所以你不过你始终个官判咗嗰个抚养权俾边个呢，即係佢个同住权啦。嗱，而家好少会将抚养权完全俾晒係某一个人嘅，因为要做好多决定。但个同住权俾边一个嘅时候，你好多时候你始终都要跟佢㗎啦。你唔俾补习，咁你点控制呀？你一个星期嚟见我一次。咁我呢个就係嗰个问题啦。婚外情亦都係㗎。我哋唔赞成你好快将嗰个姨姨或者嗰个叔叔介绍俾你仔女嘅， 系 佢哋接受唔到。 即系你的第三者系嘛？你突然间去见个仔见个女，我呢个系姨姨啊，咁佢咪即系知道哦？原来呢个 就系啦，阿爸闹就系呢、這个，阿妈闹就系呢个啦。咁同埋再有一样嘢，家庭忠诚啊嘛。你再婚之后同佢个后母或后父住嘅时候，我点样强迫呢个仔女系完全接受佢后父或后母呢？同样个后父后母系咪真诚嘅接纳你？当日你哋婚外情嘅时候就咁啫。咁但系好多啲问题好复杂，所以我哋做辅导嘅时候，我哋好需要帮助成个家庭去倾嘅。譬如我做辅导，我帮助嗰、即系将个譬如阿妈。同嗰幾個仔女一起去溝通好，因為好多嘢學你話頭，阿媽匿埋喊，個仔聽到，佢哋以為唔知道，但係知道。咁然後亦都幫埋嗰個新嗰個爸新嘅後父啊後母啦，佢哋點樣決定佢哋嘅距離去到點咧？我尊重你接受你，但係唔一定真係結當正你阿爸，或者你當正我仔女噶嘛？我點樣能夠彼此保護呢個就已經係。一个合而做到嘅嘢啦， 嗯，哇，真系绝对唔简单嘅事情， 好复杂噶，一个家庭都结啦，两个家庭其实真系好复杂，所以归根本源翻去好好爱护婚姻啦，唔好走呢条路，呢条路一定有崎岖，一定有好艰难，好多眼泪噶。 离婚所面对嘅问题咧，就可能会远比唔离婚嘅问题大都唔定啊！我哋听一首歌咧，就系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 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早前拘捕港独组织光城者九名成员，其中三名被捕男子被控串谋恐怖活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庭将案押后至九月一号再讯，三人不准保释，还押后讯。其中一名十五岁被告，法庭下星期四处理他的保释复核。除了三名被告，案中其余被捕男女已经获准保释，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早前说，涉案九人涉嫌制作土制炸弹，策划在本月上旬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和法庭，违反香港国安法。现有社交距离措施将于午夜届满，政府公布将维持大部分的措施，为期14日。而適用於部分場所的措施就會稍為調整，其中電影院、表演場所和體育處所的觀眾席等入座率上限將提高至 85%， 同一行最多可以有連續6張座椅被佔用。如果室內體育處所個別部分的所有員工和使用者都已經完成接種疫苗，在有關部分進行運動時可以豁免戴口罩的要求。新措施由明日凌晨零時起生效。風車草劇團行政總監湯俊業表示，表演場所入座率上限獲提高，對劇團來說是喜訊，籌備演出時的預算可以較為鬆動，作品能夠讓更多人入場欣賞亦是好事。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警方表示，今日下午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截查一名26岁女子，她当时手持白色花，警员在她的袋里面找到一把戒刀。这名女子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在社交网页说，高度关注有人涉嫌在人多挤迫的闹市内藏有攻击性武器，不排除有人企图利用相关物品伤害市民或者警员。警方正检视和更新各区部署，针对可疑人物和车辆进行截查。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38点，上升6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347点，上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0.7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1，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26美元，卖出1,80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啦，咁啊，守下流程嘅上半场啊，踢得唔错噶。啊，呢个时候咧要换出一位球员，哎呀，受咗伤嘅何铿要换出啊，几廿岁又唔好咁搏啦。 咦，场边有个后生仔喺度热紧身，边个嚟噶？ 熟口熟面啦，一号仔，边个嚟嘅咧？大只咗唔少啊，留长头发添啊！咁啊，事不宜迟啊，下半场正式开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10，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阿一， 手下留情。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自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哲学家都在讨论自我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是人类知识的两大分类。苏格拉底认为人必须认识自己才称得上睿智。尼采就说人生于世的任务就是成为自己。但是波娃在哲学上就这样反问，如果女性真实的自我根本就是被禁止存在呢？如果你在成为自己的同时，人家就因为你没有能够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好女人、好情人、好母亲，而视你为失败者呢？如果成为自己令你蒙受揶揄、藐视或者羞辱呢？ 在波娃在世的那些年，即是1908至1986年，女性所拥有的可能性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学开始以招收男性相同的条件招收女性，女性取得投票权，亦都能够合法离婚和堕胎。波娃经历了30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亚狂潮、60年代的性革命，女人于公共领域之中思考，进而坦率谈论自身的方式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即使如此，人们谈论女性主义一词的时候，所讲的内容仍然令波娃觉得粗劣、愚蠢和难以忍受。波娃因此写了《第二性》，当他写下《女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这句名言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第二性》这本书竟然会对自己往后的人生以及后世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有很多文献深入探讨这句名言的意义，探讨人究竟怎样成为女人。成为西蒙波娃这本书志在探究波娃是怎样成为她自己。人不可能有条理地书写自己的人生，因为人生是永无休止地成为自己的过程。而这个是波娃在18岁的时候就得出的结论。所以不可能有条理书写自己人生的波娃，他生命和思想的书写就由 凯特寇克派翠完成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凯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今集主持会同大家跳出香港，访问来自澳洲的自闭症倾向人士 Jeanette， 看看她是如何成功倡议自闭症的话题，帮助同路人。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议》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我在这里想点以下这首歌送给香港运动员，希望你们的成绩和前途都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 老乱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 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直播室有我林以乐同埋我嘅亦师亦友咧屈伟豪博士，我哋当中咁啊讲一个嘅题目叫做离婚下嘅孩子。咁啊，当夫妻真系决定离婚咧，都系一件好沉重嘅决定啦，对双方嘅影响，对细路仔影响更加大。咁究竟可以点样处理咧？能够令到对个伤害细啲咧？多多屈。 咁首先，我哋作為成人，我哋就承擔責任啦。即係決定係我哋做噶嘛。當日嗰個配偶係我哋揀噶嘛。無論如何，我哋擰翻轉頭冇意思。 揀錯咗啊嘛！去生果鋪揀個鏟翻去搣開咗，原來係爛鏟啊！有啲人覺得係咁啊嘛。 咁但係你咪永遠落喺一個受害人嘅心態咯。嗱，如果我哋幾時都覺得我係受害人嘅時候，我咪只有報復，只有埋怨，只有怨天怨地咯。我咪繼續落喺嗰個黑漩渦無底洞嗰度咯。所以我話承擔責任就乜好啦，決定係我做嘅。事到如今，我勇敢努力向前行，向光明嗰邊行。於是我唔再受害啊，我就諗下點樣啊行得更開心啦嘛。點樣係正如其實呢樣嘢已經遲咗㗎。我覺得如果我結咗婚，我哋有啲嘢唔夾唔開心，喂，邊度有人兩個人完全一樣㗎？婚姻梗係有矛盾㗎嘛。重點係我哋 兩個人完全一樣都唔會開心㗎。多哇，點解？我去廁所你又去廁所，我起身你又起身，我打鼻鼾你又打鼻鼾嚇，我打一次你又打一次 你 啊！ 你娶自己打自己把鬼咩？係 啊，兩個人唔一樣先至開心㗎嘛。 但係問題，我哋選擇咗唔係正面去處理啊嘛。如果我正面處理，就諗下點樣喺呢啲不一樣嘅當中，更多樂趣，更多驚喜。唔好讲翻婚姻啦，落翻嚟嘅时候我承担翻责任，于是就唔会讲好似上一节嗰啲将个小哥嚟做祸心啊，将愤怒掟俾佢啊。我哋其实几时都以子女为本噶， 系 嗱，法庭判个细佬哥去跟爸爸定跟妈妈，嗰、那个决定嗰、那个基本原则就系 best benefits。of the children，就是對仔女乜嘢係最好噶嘛？因此嗱，我哋兩夫妻事到如今啦，不如我哋好俾將個盼望、將個祝福繼續俾仔女啊！我哋俾唔到個完整家庭佢，我可唔可以俾佢條暢順一啲嘅路咧？呢、這個就係我剛才所一路即係希望啦。而上一節我都提到啦，阿仔、阿女、阿爸錫你，阿媽錫你，阿爸阿媽。 冇辦法相處，我哋分開唔關你事啦。已經釋放攞走咗佢好多重擔啦、 嗯。 然後佢唔需要做厭仔，佢亦都唔需要幫埋我手對付。嗱，好慘噶，好多父母係咁噶。你頭先見完阿爸講佢啲咩啊？ 所以你逼佢咧就做梁朝偉無間道啦，咁啊嚇， 即係好慘啊！夾喺中間或者講衰。你系咪你有冇良心？阿妈咁对你，你竟然话阿爸好，你有冇良心？阿爸俾钱你，你话阿妈好。嗱，我哋唔做呢啲嘢，几时都好。阿爸阿妈个婚姻输咗，但系让个仔女赢。嗱，我好中意明爱佢哋有句名言：一世嘅父母，我做唔到夫妻，我做一世父母。政府社署都有个标记。 咁事实上系噶啦，嗱，夫妻咧一方咪自己拣啦，第二就系无论法律上又好，唔法律上都咧，佢哋真系可以分嘅。咁啊，冇血缘关系咁啊，夫妻系咪？咁但系父母同仔女就个血缘关系真系呢一世喺世都系咁样。 咁因此我一世继续俾佢祝福咯、 嗯， 支持佢咯。夫妻缘已尽，但系亲子系情永在嘛？呢、這个社署嗰个口号标记嚟噶嘛？咁、 嗯、 样帮佢啦。嗱，尽量喺特别喺离婚后嘅一年咧，如果能够尽量帮佢哋保持生活嘅方式不变系好嘅。 系，喂，都好难喎、啊，点样 保持方式不变啊？唔容易噶。嗱、啊，例如星期六我会带佢公园啊，我尽量啦。以前两个人带，我一个人带啦。 嗯， 我以前咧，如果啲细佬哥细临瞓，我同佢讲古仔嘅，我尽量去做啦、 嗯。 我尽量唔好，如果得嘅唔好搬屋啦、 嗯。 所以有啲时候个官都系谂下系边个搬出嚟，等啲细佬哥留翻喺嗰个地喺嗰度噶。 即系佢唔会咁大个转变啊。 系啦，所以唔好咁快带个 uncle 翻嚟啊。唔好咁快要佢同 auntie 住啦。嗱、 嗯， 呢啲嘢咪帮到佢咯。咁另外呢、這個時間，我哋頭先都提過咧，首歌好多情緒噶嘛、 嗯， 我可唔可以接受佢呢個時間有好多情緒咧？ 嗱，有啲嘅小朋友就真係翻到學校裏邊咧，匿埋喺台底嘅， 嗯， 就原因係咩咧？個老師就揾到，因為爸爸媽媽離婚， 嗯哼， 咁啊好好冇一個尊嚴嘅感覺，係、嗯、全世界都唔接受佢啦，所以匿埋喺度。嗯咁啊！呢啲情緒嘅宣泄咧，喺學校能夠宣泄到，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好事 係啊！咁但係家長去到點處理嗰件事咧，又有另一個問題喎，係嘛？ 嗱，所以你頭先提得好好啊，個家長可唔可以同學校溝通？ 嗯， 即係嗱，我咪頭先提過，有大家都聽過啦。呢首歌父母離婚可能覺得自卑嘛？ 嗯， 但係調翻轉頭，呢、這個自卑點嚟咧？ 嗯， 可能係周圍嗰啲八卦嘅人。 系， 亦都可能父母自己咯。 同埋小学生又真系好难教佢啊、嗯、因为好直言啊吓、嗯，哦，阿爸走咗，哦，阿妈冇咗，佢冇阿妈嘅，冇阿爸，咁会咁样讲出嚟、嗯、但系佢唔知道咁样讲对嗰个小朋友伤害好大。 你又冇阿爸啦，咁、嗯、喂，其实讲真系阿爸唔要我啫嘛，唔、 嗯、 要主要系唔要我啊，但我哋屈咗落去啊嘛。 嗯， 所以我哋头先咪提到可唔可以保持咧，同埋可唔可以同学校沟通咧？个、 嗯、 父母有啲自己都接受唔到嘛、 嗯， 你自己接受唔到个仔点接受呢个现实咧？嗱、嗯，可唔可以我同学校老师讲我离婚、嗯，或者我太太咩？而家个仔女跟住我住，我唔知道我个仔我女嘅情绪会点，我尽量关心。老师，请你可唔可以留意啊？嗱、 嗯， 几唔一样。如果佢能够将呢个仔女放翻喺一个熟悉嘅群体嗰度， 咁、 那个 老师就话俾你听，阿陈太，我都离婚，咁真系大件事。 咁同病相怜，彼此支持啦，大哥。即系同病相怜，咁不咁可能个老师自己就会明个。仔、這、呢个小朋友多啲啦，正如我头先提到呢个时间，呢首歌会情绪啊，会反叛啊。头先你喺台底，你唔会当佢黐咗咁嚟闹佢啦。亦都有时接受仔女，即系有唔同情绪表达嘅时候，我哋知道识听，去比较支持有关心咯。咁所以你头先提到个老师，咁都系件好事嘅。可能佢同你同阿陈太同老师相拥而哭。大家更加互相支持啦。咁亦都头先另外一个出路咧，将佢放喺一个熟悉嘅群体， 即系将个小朋友 嗱，譬如以前係同舅父一家有時去飲茶去海洋公園嘅， 係 我可唔可以我就帶埋佢定時去探舅父佢一家？嗱，佢喺呢個嗱，你完全陌生嘅又弊嘅。 是， 但是如果有一些熟悉的长辈啊，男性的长辈、女性的长辈啊，那些朋友啊，对一份的接纳，譬如教会很多的，在个小组里头的 uncle、auntie 啊，星期六、星期日呢，我甚至我教会其实很多这些经验的，都有事发生的嘛，有人离婚的嘛，我真的很累，但是星期六、星期日，或者星期六我们回小组，他熟晒了，啲 uncle、auntie。跟咗星期六，跟咗 uncle、auntie 去飲嘢，去乜？ 好多好多情況底下就契上契添嘅，即係契咗做阿爸。 契唔契我唔理佢啊，但係佢嗰度有安全感啊，而甚至到我將佢擺嗰度，然後我翻屋企自己喊下，我俾自己唞唞氣。咁然後我真係見過無數，譬如我頭先講過，老師對佢好好，個老師真係好似當佢仔或女咁樣嚟關心。教会啲 uncle auntie 或者你个舅父个叔啊姑姐嗰啲，佢可以喺嗰度有翻一定程度嘅弥补咯。 嗯， 其实当我哋唔攞仔女嚟要做复仇对象，或者用嚟做复仇嗰个嘅方式，谂下两只母鸡争只小鸡，一定系甩毛甩翼噶嘛。 系啊， 但如果我哋两夫妇可以合作嘅，我哋。即係我見過無數好慘嘅家庭，就係譬如刻意唔俾佢探望啦。 嗯。受氣啊。 係啦，你錫佢嘛，我就對佢差。 嗯。 又或者你錫個仔嘛，我就喺你手中搶你個仔。 嗯。 係，你可能贏咗呢段呢幾年你贏曬嘅。 嗯。 但借錢梗要還嘛。 嗯。 有一日佢啲仔女大嘅時候，慢慢睇多個真相，亦都更明。喂，你兩夫妻唔掂，做乜賴咗我啫？你兩夫妻唔識得和人相處，你兩個唔去解決問題，點解係我係啫？到時一樣失去翻仔女對我哋嘅尊重。當然幾時都好，即係我哋成日諗困難，不如諗下點樣發展關係啦。我係單 親，有時又好得意嘅嚇，夫妻關係又好得意嘅。佢相處就好艱難嚇，就至離婚。但係離咗婚之後咧，係咪可以逆視朋友咧？有啲係真係得嘅嚇。 人性真係要好成熟咯。嗱，研究發現有啲研究發現咧，係離婚後兩年，好多人擰翻轉嚟後悔嘅。 嗯，後悔咩？後悔離婚。 點解我當日唔盡力啲啊？或者我当日顶心顶肺庆成咁嘅嘢，其实都唔一定系严重到点。你头先都讲离婚主要理由系性格不合啦，管教仔女啦。嗱，婚外情有致命嘅。咁但系咧，几样嘢有时我接受唔到配偶嗰啲生活习惯决定，其实咪真系咁致命咧？但系当日点解推到咁准咧？甚至婚外情，我当日为咗自私情欲。一时之快搞单咁嘅嘢，系咪值得冇咗个家咧？嗱，90%+嘅人咧，因为婚外情离咗婚咧，都唔会同嗰个婚外情嘅第三者结婚嘅。 哦，系啊， 喂，大佬 咁有趣，佢会成日呃住个小三话我离咗婚就同你一齐噶啦。咁 你头先讲咩话？ 呃咯，系啊， 你都。讲咗出嚟啦，我系用嗰啲系伎俩啫。仲有呢个世界，嗱，我去拣衫咧，我去百货公司慢慢拣，试咗身，然后啊决定都好买啦。无论款式同埋价钱都啱我，系咪？呢个就系我哋恋爱拍拖嘛，认识几年，系咪？就算你话拣错同埋之后适应难，都。个情况唔系咁严重啦，你谂下偷偷摸摸，唔通我真系同佢认识几年之后决定婚外情啊？ 梗系唔会啦，偷偷摸摸成出街都唔敢俾人见到噶嘛。 咁同埋嗰嘢系一辣就着噶嘛，嗰啲咁嘅冲动行为，到真系我而家可以对你动对人世啦，就发现你。 當日吸引我的地方之外，原來有千幾個是我接受不到的嘢，仲衰過我原配好多。 同埋人嘅罪性就是偷係好食啲咁啊，係嘛？即係偷食偷食。 嗱，好多研究發現，女性有婚外情，如果真係為此離婚咧，會搏命要跟那個男士結婚的。 嗯， 因為我為你犧牲，我機會起住你，咪乜都兩邊都冇咗。但男性有婚外情咧，好多時候離咗婚咧係唔會肯同嗰個女性結婚嘅。 嗯， 喂，我以前要翻屋企交人，要有人負責。我而家離咗婚之後，我同你同下居乜乜，咁我隨時可以飛你。嗱，呢個人性。不過呢個揾次再講呢啲婚外情嘢啊。但係落翻去嘅時候，我覺得就係發展關係，就係花時間同你嘅仔女建立關係啦。 嗯， 即係我無論單親係點，我真係花時間同佢做一啲活動啊。嗱，好多人就倡議傾偈嘅，我就覺得唔係咁容易喺實際。 邊個同邊個傾偈啊？ 嗰、那個總之父母同個仔女傾偈， 梗係唔得啦！好多男人根本就唔識傾偈啊！ 唔係啊，我冇離婚都傾唔到偈噶。 係咯， 即係我又覺得呢個太理想啦。 好多男士放咗工翻到屋企，佢基本上同個仔同個女傾偈都唔傾多幾句。咁而家離咗婚，你突然間去轉變咗可以同個仔女傾偈，我覺得 活動咯，所以我建議活動咯。 係啊， 你啊，你去同佢，你寫歌喎，睇佢年紀啦、年齡啦，梗係。譬如溜冰咁，我真系要同佢溜冰咯。我溜唔掂嘅，我佢就 企侧边睇佢啊， 侧边睇啦，买定汽水啊，嗯、完咗出去食即系佢哋中意食嘅嘢啦，梗系咁你谂活动啦。嗱，我哋而家旅行唔到啫，但系而有水上活动啦，有啲力奇嘅活动啦，山即系总之你尽量你阿爸有阿妈又好，尽量投入个仔女世界。与其谂，我哋谂下，哎呀。盡量唔做咁多傷害嘢，但努力建立關係。嗱、 嗯， 仔女同父母傾偈咧係可以嘅、 嗯， 但係唔係熄電視、刪電腦、坐定定，唔使諗啦。呢個係 Mission Impossible 嚟嘅。你係喺活動當中，喺活動當中食緊回轉壽司，食緊韓國炸雞， 嗯、 或者做緊乜嘅時候咧？嗰度留幾句，留幾句仔喺度傾，咁、 嗯、 不如父母係投入去呢樣嘅嘢啦。 因為咧，我相信離婚之後咧，父母要適應啦，咁係個仔女都係好大適應嘅。 咁係啦，咁咁嘅時候，你更多積極嘅關係，咪可以沖淡咗佢嘅受傷，療愈咗佢嗰個眼淚咯。呢、嗯、個就係我嗰個覺得個方向咯、 嗯。 當然有需要揾社工啦，有需要揾輔導啦，唔好諱疾忌醫啦，唔好否認啦。咁、 嗯、 我覺得呢個係可以一齊。 又或者去讀輔導啦，啊、都係一個方法嚟 嘅。長遠咗啲啊，大哥。 因為讀輔導過程都係一種自愈嘅過程嚟㗎嘛，係咪？啊，咁啊，將來你又可以幫助其他人啊嘛，那個受傷嘅即係治療者啊，可以咁樣嚇。咁所以我咧喺度即係要送俾啲小朋友咧，都係我哋知道父母嗰個決定咧，你係冇得影響。但係咧，你成長過程裏邊咧，都每一日係有得選擇嘅。咁你可以選擇點樣去快樂度過嘅。咁聽晚咧，我哋嘅節目咧由鄧達志李旭琦同埋伍志聪咧，系会分享个题目叫《书展重开与牛兄牛弟》嘅。最后送一首歌俾大家咧，系《让一切随风》啊，钟镇涛。 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因 冷的风，我总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事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